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在积德累功幕后的这一段，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说到随缘济众，这一句话要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呢，就是为众生服务。为众生服务的事太多太多所以他说其类之凡啊。如果没有离开我人众生寿者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四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没有离开，热忱为众生服务，这是世间的圣贤。如果将四相断了，真正做到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啊，这个就是佛菩萨。出世间的大圣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。事出世间圣人区别就在此地，可是为众生服务，他这里提出了十个项目，也就是十个纲领，概括了一切服务的四项。第一个是与人为善，起心动念总得以善心待人，以善心来处事事出世间善圣人都是守住这个原则，纵然对待恶人也是用善心、善言、善行，对待仇敌还是善心、善言、善行，这才能称为圣呐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性本来是善的。中国同盟教学念三字经，第一句就说人之初性本善。他为什么会作恶？为什么会给我们做冤家？这是迷惑，这是误会，是不觉。他自己不知道，我们清楚啊。他以恶心恶行对我，我不可以以恶心恶行待他。这个里面的道理，他不明了 我们明了，如果长存这样的善心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众生没有不能相处的啊，人不能跟我相处，不要去责怪别人，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。自己如果没有过失，怎么会与别人不能相处呢？有一些人不明智理，总是把过失推给别人，所以他自己即使认真修行，精进不懈，也不能正果，甚至是也不能开悟啊！原因是自己的业障不能消除，不晓得自己过失在哪里。前面说过，要想积德累功，必须要从最难克服的地方下手。这个以善心善行对待恶人，对待冤家，这是很难的一桩事情啊！要从这个地方啊下手，从这个地方去做起，我们才真正的回头，真正觉悟了。第二，爱敬存心。特别是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宗教，常常发生呢误会隔阂造成许许多多不如意，原因是对待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，爱敬的心就没有了。他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，是自己。不爱敬别人，就是不爱敬自己。佛家讲的化身，化身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。你学佛，你发愿要成佛，成佛一定要证得清净法身。你对于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要有分别，要有执着，你永远不能证得法身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永远不能圆成佛道，岂不是害自己？修行， 先要觉悟啊。古德教导我们的信戒行正，你没有信戒，你的行是盲修瞎练。自己盲修瞎练，自己晓不晓得呢？不晓得，自己以为修行的不错啊，还要教别人呢。所以佛在经里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叫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不要相信自己的见解，不要相信自己的思想。佛说的是真话。什么时候你可以相信自己的思想见解呢？证得阿罗汉之后，可以相信自己想法看法没错。阿罗汉是什么境界？见思烦恼断了。我们在《金刚经》上看到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都没有了。不但四个罗汉没有了，《金刚经》上明明告诉我们，出果须陀洹就没有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有这四相，须陀洹都没有证得，那么你的想法看法不是正确的，是错误的。把错误的以为是正确的，正确的永远跟你远离了，永远不能真的了。所以初学佛法的人，这个初学就是指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，不能离开佛菩萨。佛菩萨像保姆一样啊，离开他就发生问题，就发生危险。甚至于丧失生命，在佛法里面讲丧失慧命啊。所以古时候人修行，我们在高僧传看到，在居士传、善女人传里面看到的，在家出家修行人，不立善知识啊，有亲近善知识一辈子的，道善知识往生了，这才离开，采取教化一方，这个意义很深很大，我们要细心体会。第三，成人之美，必须要晓得自他不二啊！众生有分别心， 有执着性，佛菩萨没有啊，觉悟的人没有啊。我们在新加坡与其他各个宗教往来，我们热诚地帮助他们，他们做好事，我们成就他。有许多人问我：“啊，我们佛教徒捐献的这些供养，是要为佛教做事情的。那法师，你为什么帮助别的宗教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帮助别的宗教啊。”他说：“你帮助一些回教、印度教。”啊，基督教，我说那都是佛教啊。你有没有听说《大乘法》里头有一句话说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那他点头，听说过。那基督教也是佛法，天主教也是佛法。伊斯兰也是佛法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吗？我没有替外道做事，我替佛教做事啊。你有这种错误的想法，错误的看法，你对于大乘经没听懂啊。佛教我们舍弃妄想分别执着，你还在坚固守住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到哪一天才成为佛弟子啊？佛的心量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你们都晓得，常常念挂在嘴边呢，可是自己的心量还是一点点大啊，还是不能容忍。我们没有遵守佛陀的教诲啊。啊，你们懂得爱护动物，爱护畜生，难道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你就跟他对立吗？那个动物众生也是不同的族群呢，为什么对他就爱护，那对人就不爱护呢？佛学到哪里去了哦？经念到哪里去了哦？糊涂到所以然处啊！应当觉悟啊！啊，展开经卷，字字句句多想想啊！要想清楚，想明白。成人之美，这个地方人是广义的，十法界一切众生都包括在其中，只要是人家做的好事，我们见到了听到了，决定没有嫉妒，决定不能伤害，要发心随喜功德了，尽心尽力帮助他，成全他，就是成全自己呀！成全自己的德行呢，成全自己的信德。第四，劝人为善。 不但口劝，还要以身劝。口劝是言语，写成书本，做成文字，也算是口劝。一定要身体力行，要做出好榜样啊！身劝啊，佛在经典里面常常教导我们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演是表演，表演是身劝啊，要做出个好样子给人看，给人做榜样。启发人学习的意愿。第五，救人为急。这里面所讲的每一条意思都无尽的深广，灾难现前了，救援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救人为急，要懂得防患于未然。危急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？都是从造作恶业产生的。那么救急危急，真正的要紧的事情，就是要教导他断恶修善，转迷为悟啊！危急才能真正消除啊！可是你想想看，教人断恶修善，自己要不能断恶修善，人家怎么会相信？劝别人转迷为悟，自己还迷惑颠倒，别人怎么会救？所以诸佛菩萨一切都从自己做起，他叫我们放下名闻利养，他自己真做到了。三一一波油化人间，真正做到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我们看到这个样子，作何感想呢？有没有在这个样子形象上觉悟过来呢？真正觉悟过来，一定会欢欢喜喜效法了。学习这是觉悟啊！如果还做不到，没觉悟啊！不但没做到，念头还没转过来。头一桩事情，念头转过来。然后在四相上 就不难做到了。我们也有一些同修很想啊学菩萨行，很想修菩萨道，可是怎么学习都学不像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念头没转过来，还是一个凡心呢，还是一个迷心呢，依旧生活在情执之中，没觉悟吧。所以学起来非常辛苦，非常困难，容易退转。道理在此地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诸佛菩萨的示现总是以讲经说法为第一个形象，讲经说法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悟了以后什么事都好办，没悟啊，难了，太难太难了。所以佛法不但是禅宗啊，教下也是如此啊，悟后即修。没悟修什么呢？唯独净宗特殊。净宗是戒行同时并进。其他法门里面都是悟后起修，不悟没有下手之处。净宗的殊胜就是不悟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也可以老实念。一面念佛，一面求觉悟。双管齐下，这在无量法门里面唯此一门。所以称为教外别传呐，不是说念佛人就不要求觉悟啊，尤其是要发心弘法的人，不觉悟拿什么弘法，拿什么教人？所以觉悟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真正觉悟，危机才能够离开。你也有能力救人危机了。这个十句，我们讲了一半，时间就到了。今天呢，就讲到此地。